我们依然是在经典唱片秀环节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系列的另外一张合集，叫做《新好男人》。昨天呢是都讲那些姑娘，今天呢讲一些爷们儿，男女都有，阴阳平衡是吧，这就齐活了。那么这张唱片收录的歌曲呢，也是当年滚石唱片年度最卖座专辑当中的一些歌。那么都有哪些歌呢？一起来分享。那么呢，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各位曾经是否买过滚石唱片的专辑呢？那么哪张专辑您到现在还留着的吗？它对您来说又代表了哪些东西和记忆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这张合集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爱相随》。这首歌呢，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发行的专辑《爱相随》之中啊，这是无数歌迷心中的一个经典了，也是周华健演出时候的必唱曲目。那么记得有一年呢，他是在上海办巡演，开唱之前呢，就办了一个投票活动啊，问问大家最想听啥歌啊，想听的这个投票，完了之后呢，哎，我列一歌单，我就唱你们喜欢听的这些歌，这个方法很科学哈。结果呢，这首《爱相随》以微弱的优势胜过了《亲亲我的宝贝》《花心》《朋友》《让我欢喜让我忧》等等一众周华健的热门歌曲。所以说呢，可见这首歌在歌迷心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很经典的来自周华健的《爱相随》。 爱相随来自周华健的演绎。那心爱奇说了爱相随三个心。少来了，说周华健最早的歌曲应该是花心吧，买的最早的磁带就是他的。魏普说风雨无阻爱相随朋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华健连着发了三张超牛的专辑，足以留名青史了。哇，这个还行哈。取个昵称让大家记住你，说吉他爱相随的销量相当高，第一周就卖了50万张，而我呢就是那50万分之一。那么在这张新好男人合集当中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哥哥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哈，太熟悉了。它呢本来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后来呢张国荣进行了翻唱，并且呢收录在了专辑《宠爱》之中。当时呢是处在张国荣复出歌坛的那个时期，他呢刚刚签约到滚石唱片。那为了在歌迷心中重建张国荣这个形象哈，公司呢就决定先从大众熟知的电影下手。所以说呢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曲都是来自电影歌曲。不过呢这首《当爱已成往事》是比较特殊的一首，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林忆莲和李宗盛，但是呢哥哥来翻唱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很经典的《当爱已成往事》，来自张国荣。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只因呀是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拥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在流连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可乐妞说，每一次听哥哥唱《当爱已成往事》都会忍不住落泪，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他纯粹扮演的程蝶衣一刚一柔，张弛有度，说不出的柔情，所有的动作眼神都在角色里，没有一丝的跳戏和多余，红润的眼眶和不疯魔不成活的宿命，一曲唱罢座中泣，从此再无程蝶衣。晴天也说了， 如何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呢？那就是借东西不还。我当年最爱的爱相随，如今借出去就没还回来，20多年了，我还记得这事儿呢。 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热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1995年发行的合集《新好男人》。那么这张合集呢，和昨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合集《乱世佳人》是一个系列。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现在呢，我们谈到500的歌曲其实严格来说聊的都是500跟 China Blue 中国蓝这支乐队的作品。但是呢，提到这个名字呢，可能就会想到某卫视哈，因为呢，从1994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浪人情歌》开始，500一直以乐队的形式发表作品。那么这张《浪人情歌》呢，也是500的成名之作。在这之前呢，500曾经发行过一张名为《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儿》的专辑，品质不错，曲风多样，歌词呢也挺深刻的，但是呢，销量不大力。所以呢，在制作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呢，500向市场做出了一些让步啊。专辑的同名歌曲呢，《浪人情歌》非常的火，让500的知名度可以说是大涨，一下从这个地下音乐工作者变成了畅销歌手。而《浪人情歌》呢，也被收录到合集《新好男人》这张合集之中，一起来分享吧。 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将它随风去，将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 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冰雨说，第一次听浪人情歌是非常抗拒的，我记得那张专辑封面是黑白色系，乐队的几个人呢抱在一块儿，封面的正中央呢是伍佰的黑白头像，只有头没身子，小时候一直觉得这是恐怖片吧。豆爸说，这辈子啊情歌是唱不好了，还是当浪人吧，浪起来。母鱼说，知道浪人情歌还是因为电视剧《粉红女郎》，后来呢从这首歌开始听伍佰，感觉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葛兰妞也说，喜欢伍佰的浪人情歌，他的歌呢以前听不懂，现在呢越听越有感觉，总觉得伍佰的情歌不像其他情歌那么矫情无病呻吟，有的更多是成熟男人对于感情的豁达，成长后的释然，好像暴风雨过后的天空那么的高远和明亮。 痛感触我受伤的心扉，长大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不愿再承受，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把你忘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浪人情歌来自伍佰的演绎。在1994年的时候，歌手杜德伟发行了专辑《绝对》。那么这张专辑当年的销量和口碑呢都是非常的好，主要是因为它的曲风多样，十首歌之中包含了情歌、舞曲、灵魂乐和爵士乐。专辑中的第四首《心未变过》还制作了一个 remix 版本，就是混音的版。那么这样的设定呢，在当时是相当前卫，94年呢，是不是？我的天哪哈！即便是拿到了今天来听呢，也是非常的流行。不过呢，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呢，不是这首制作了两个版本的《心未变过》，而是第一首歌《绝不后悔》。这首歌呢，也是合集《新好男人》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杜德伟的这一首《绝不后悔》。 错错错

一次元早就来了哈，一直在留言。他说：“好哥会说话，又到中午了，今儿听谁呢？”他说：“乱世佳人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叫《新梦》，还说特别喜欢周华健《难念的经》，太好听了，《天龙八部》的主题曲。还说今天的歌都很好听。”而且呢，还有一位朋友在微博上留言，名字好长啊，他叫偶遇西园小瘦男的小纳头。他说惬意的午间时光，好音乐听起来，然后呢发出来了九首歌的歌单，哼哼，这应该是查到了这张专辑的这个歌单了哈。在2016年的时候呢，歌手赵传在参加《我是歌手》第四季的时候，曾经翻唱了 Beyond 乐队的《大地》，在网上呢引起了很热烈的一个讨论。其实呢，那并不是他第一次翻唱这首歌了。早在1995年的时候呢，他就把这首歌收录进了自己的专辑《爱我就给我》之中。那是赵传的第八张专辑，制作班底相当豪华，包括刘天健、李宗盛、罗大佑等人都参与了制作，在当年的专辑销量呢也是很不错。后来呢，滚石唱片在制作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新好男人》合集的时候呢，收录了专辑中的同名歌曲，名字就叫《爱我就给我》，一起来分享吧，来自赵传。 一个人像你爱我那么久，默默承受，不说出口，原来爱我那么不自由。你总是握着我的手，倾听我的烦忧，你的灵魂，你的眼眸，没有一颗不温柔。 月哥说，记得赵传那张专辑的文案上写着，他给你的不只是声音，扛不起的放不下的都交给赵传。嗯，爱他就给他，难怪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的心好乱。齐叔也说了哈，爱我就给我这张专辑里最喜欢的其实就是大地。虽然说这一首是 Beyond 乐队的经典，赵传呢只是翻唱，但是感觉气势上一点都不输原版呢。后来在歌手的舞台上唱，能感觉到赵传已经有些老了，我还是很怀念他巅峰时期的那些歌。 爱我就给我来自赵传。嗯，爱蝶衣的小楼说最喜欢的歌手是周华健。爱蝶衣的小楼难道不应该最爱的是张国荣吗？最爱周华健哈。他说小时候看《天龙八部》时对难念的经印象太深了，后来呢人们老说周杰伦的歌快，可是呢难念的经副歌也很快呀，直到现在我都学不过来。那么说起周华健哈，当年滚石旗下很多就这样的又能唱又能写的歌手，周华健呢就算是一个。难念的经就是周华健作曲，95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一张专辑叫做《我愿意去等》，专辑中收录的歌呢都是他参与创作的歌曲，有的呢是他写给自己的，比如说《亲亲我的宝贝》《摆渡人的歌》等等，也有他写给别人的，比如说收录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合集《新好男人》中的这一首《你喜欢的会有几个》。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张琼瑶，是的，不是琼瑶，是张琼瑶。后来呢周华健又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了一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周华健的这一首《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我的心情叫做失落，我的愿望叫做解脱，我的眼泪叫做诉说，按耐不住叫做脆弱，呐喊很久叫做沉默，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我的现在不知所措，我的眼睛叫做迷惑，心情叫做失落，我的愿望叫做解脱，我的眼泪叫做诉说，按耐不住叫做脆弱，呐喊很久叫做沉默，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我的现在不知所措，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两个三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在1994年的时候，歌手罗大佑发行了专辑《恋曲2000》。这张专辑呢是《爱人同志》之后6年以来，罗大佑呢第一次暂时放弃群体合作的方式，独自完成所有词曲创作和演唱的作品。专辑中呢有一首歌曲很特殊，就是被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合集《新好男人》收录的《台北红玫瑰》。很多人呢用妖艳啊迷离啊等等这样的词来形容这首歌的风格，歌词的字里行间呢也散发着一股哎呀这个灯红酒绿啊纸醉金迷的气息。其中呢你看我们分享两句歌词啊，今晚的我不早睡，台北红玫瑰，再来一杯，你的酒量也可贵，请引入你那动人的嘴，嗯，是吧。那这种风格的歌词呢，别说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显得比较另类，那纵观整个罗大佑的整个生涯呢，在众多严肃的作品之中，这首歌都显得非常的显眼。而且呢特别有意思的是，昨天我们在排歌的时候，我就跟导播在分享这个曲子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哎，小伙儿，你不觉得这首歌的前奏有点像柯南的这个电影原声吗？他说还好吧，但是确实有一点像。各位，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像不像柯南。 小心，人生已足够乏味，如此的付出我问心无愧。狠心的关心的真心的变心的惩罚未知的是谁，我会在生命中化身作救助的，你早已做了准备。心事浮动，不爱是深情比酒浓。 怎么样，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像呢？在1993年的时候呢，歌手黄家驹的意外离世给 Beyond 乐队带来了不小的打击。然而呢，乐队并没有就此解散。开始的几年呢，黄家强、黄贯中还有叶世荣依然以乐队的名义活跃在歌坛。在1994年的时候，他们呢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专辑中的歌曲 Paradise 天堂成为了专辑的标题作品。那么这首歌呢是黄贯中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他呢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家驹的思念，还有对当时歌坛的一些不满。那么同时呢，这也是 Beyond 乐队语言版本最多的一首歌曲。第一版呢是广东话，收录在1994年6月发行的广东话专辑《二楼后座》之中。后来呢又继续推出了纯音乐版、英语版、日语版，啊，这都四版了哈。那么在很多歌迷的心中的广东话版才是最精彩的，因为呢在歌曲最后黄贯中的一声怒吼可以说是将整首歌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呢可惜的是在后来的这几个版本当中，这段就被删去了，改成了普通的呐喊。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这个合集《新好男人》收录的就是普通话版本的 Paradise 天堂，来自 Beyond。放心飞旅说，记得那张卡带封面背面就是歌词，当时呢怕弄坏了还拿塑料给封了起来，都是回忆啊。蜡笔小新说，感觉 Paradise 这张专辑的水准不错，但无奈家驹的光芒太强了。易先生也说了哈，第一次听 Paradise 还是在另外一个摇滚乐队的演唱会上，当时呢他们翻唱了这首歌曲，而台下几万年轻观众格外安静，能跟着一起互动的少之又少，直到乐队改唱他们的成名曲，台下才嗨了起来，不禁让人惋惜啊。 爽又来了，说今天会放深情相拥吧，这与昨天的节目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虽然说这首歌传唱度不是很高，却是很映衬夜半歌声的主题，伤感的歌声，凄美的爱情。确实在昨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乱世佳人合集之中呢，最后播放的一首歌是苏慧伦和杜德伟合唱的爱让你我勇敢，那是专辑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合集中唯一一首合唱歌曲。那么在今天我们分享的合集《新好男人》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是合唱歌曲，就是张国荣和辛晓琪合唱的《深情相拥》。那么这首歌呢，收录在张国荣1995年7月7号发行的专辑《宠爱》之中。那么同样也像我们的听众所说的，是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之一。作为电影中的经典插曲呢，辛晓琪和张国荣的深情献唱真的是一代人的回忆。虽然说张国荣的演绎还是流行的腔调，但是呢，胜在演绎经验的丰富以及感情投入的老道，更是加上辛晓琪的戏剧化的功底，让这首歌成为了张国荣歌唱生涯最为戏剧化的歌曲。 不愿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我的感受与你相同，不愿陪月儿伴花落。 看来未斩，爱如风云翻涌。 再次深情相拥，时间这一刻停留。 千万不要开口再对我说，爱情只为今夜。相信会有思念的忧，就让你我两长伴左右。 深情相拥来自张国荣和辛晓琪的演绎。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稍后呢，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依然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那么在晚上的10点钟，今晚我们收电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 3D 影片《金刚狼三：殊死一战》。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休·杰克曼最后一次以金刚狼的身份登上大荧幕。我是英超，明天再会。 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你是？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世平，怎么是你？ 你自然想不到，世平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